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阵雨雷雨经常出没，而在城市副中心，雨水能够瞬间渗透到地下，积水内涝都是不存在的。城市副中心的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海绵城市的成效。作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通州区水务局制定了副中心防洪排涝的整体方案。那么海绵效应如何发挥作用，积水是怎么消除的，节约下来的水资源用在了哪些地方，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有什么改善，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呢？今天我们就带您一起来了解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通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刘振峰。刘局长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都有感受，今年北京真的是接连迎来了这个多场大雨哈、啊。我身边也有好多朋友说今年北京跟南方有点像啊。 嗯， 是吧， 今年的降雨量已经超过往年的这个同期值了， 是吧。 啊 已经超过往年了。我记得当时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有一个统计，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往年的当时同期的两倍了。 是 吧，今年这个降雨特别多， 降雨量比较大。 是，那么一下雨呢，城市看海就成为了摆在很多城市面前的这个心头病哈。那么咱们通州呢，作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核心地带，也一直在积极的建设当中。那您跟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说这个海绵城市是什么意思哈。 好，听众朋友们，这个海绵城市啊，作为一个现代城市的雨洪管理的一个理念，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雨水的自然灾害方面有良好的弹性。海绵城市的理念呢，发展到今天呢，强调的不仅是这个吸水，而是包括这个源头污染物的减排，排水管网系统的完善啊，排涝系统的这个统一的调度啊等多个子系统组成的，可以帮助城市啊恢复健康的可循环的水体和应对雨洪灾害的这个综合的应对。在设计这个标准降雨的发生时呢，就是咱们分小雨、中雨、大雨这个不同的量级，就是在这个标准降雨发生的时候，通过那多种的技术手段啊，建设包括泵站呀、管网啊和一些绿色的基础设施啊，对城市下到城市的雨水进行自然的渗透，甚至利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吸收。 那咱们北京作为这个通州作为北京海绵城市试点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们是从试点是从2016年4月，就是国家呀推进落实国务院发布的这个要求啊，落实进入这个有两批的海绵城市试点。我们是2016年进入试点，代表北京市进入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区。 那么刚才您也跟我们说了，海绵城市呢，就是设计的标准呢，其实就是在降雨发生的时候，能够通过多种的技术手段哈，让这个下到城市里这些水可以自然渗透或者这个蓄滞利用，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吸收 。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那海绵城市这些水都完全能吸收吗？ 在目前这个技术手段下，海绵城市的水啊不能够全部吸收，但是我们可以就是把水啊对进行控制，对雨水进行控制，该就地消纳的，就是这个咱们通过小区啊、建筑物啊建一些这个调蓄池啊、雨水花园，还有这个透水铺装啊，把这个水啊一部分就是就地就吸收啊，利用增加土壤的含水量啊。第二个呢，通过管网啊外排。 啊，第三个呢，就是降雨比较大的时候，通过这个大的一些泵站啊，再进行这个排到这个大河这个大的行洪河道里头啊。 也就是说，它能够排到比较多的，但是如果是发生这个极端降雨情况的话，是不是就很困难能都吸收？ 发极端暴雨，这就是考验一个我们基础设施的标准。啊，再有一个呢，我们制定的这个应对极端暴雨的预案，还有一个整体的调度，最大限度的这个减少这个人民生命财产的这个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减少对城市正常运行的这种干扰。 因为一说到这个海绵城市，它的这个蓄滞这个雨水的这个效果，大家就会想到前一段时间。郑州的这个暴雨是受到全国人民的这个关注哈，那么郑州其实也是河南省的海绵城市试点的城市，而且已经建设了有五年的时间了。那次的暴雨我们看到海绵效应是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内涝积水的问题的，是吧？ 对，海绵城市啊，虽然是含它的防洪排涝的一部分，也是它一个功能，但是不，它这个在标准降雨的情况下可以解决这个城市内涝的这个包括城市这个内涝的问题，但是在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还要通过完善的预警的机制来解决这个城市的这个安全。 就是说不能都吸进去，但是有的是可以通过预警来避免出现， 可以避免出现或者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这个危害的这个发生。 所以说如果雨量达到一定数值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海绵呢，你如果太满的话，它不是那个水也会就会滴下来嘛，所以就海绵城市如果雨达到一定数值，达到这个海绵城市的承受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这个就是雨水反而会往外涌了，它吸不进去了那样子？ 可以，这是正常的啊，这是正常的，因为你一个地区，你就是一个区域，你吸水的这个量级是有限的，就跟一个人吃饭似的，你吃多少饭，这有限度的啊。但是这多余的东西呢，那就通过这个管网排到这个能够消纳这个雨水的河道里去。啊，或者说咱们建几个这个调蓄池，把这个雨水储存起来，北京水资源比较紧张，然后再回用啊。 哎，所以今年北京下这么多雨，是不是对于这个水资源的补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反正现在北京这个甭管是山区的泉眼啊，还是我们地下水位啊，都有一定的程度的回升啊，我们这都有监测的， 是吧？ 啊， 那么海绵的功能呢，我们说吸水性强，而且呢吸完之后它能释放一部分水哈。所以呢这个我们也想知道哈，刘局长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海绵城市是不是它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它怎么就是在下雨的时候能把这个水吸进去，吸到哪儿呢？ 这个海绵城市啊，主要是六个字的这个海绵的这个定位的方针，叫慎治蓄静用排。 你给我们 解释一下。就是对，我继续解释，就是对中小雨尽量以入渗为主。就加强自然渗透啊，像加强城市的自然渗透、自然积存的能力啊，并且呢，这个在渗的过程中，咱们通过这个源头这个减排，净化出雨的污染。大家知道这出雨啊，它带着一些道路上的这些这个尾气排放的一些物质，还有一些这个 垃圾 颗粒物、垃圾的颗粒物啊，在 就是刚下下来的雨 出雨，这叫出雨啊，出雨它有带着污染物，然后这出雨过去以后再下的雨就相对就水体就洁净一点，就是对这个出雨进行一些自然的渗透。然后然后通过我们一些这个绿色的这个植被啊，也对这个出雨进行净化，把垃圾物这个排走，这就是一个净的过程。同时呢，用这个治的手段，延缓雨水的这个排放，就是利用一些下凹式的绿地啊、雨水花园啊、什么人工的造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下凹的这个湖体啊，滞留的设施，让雨水留在这些地方，然后补充土壤的含水量啊，实现这个降雨径流的全部的吸收净化。在本地径流了，就是在这个区域径流，它就减少它外排的量啊，减少外排的量。 这径流是什么意思呀？ 径流就是这个形成水面，就是形成那个水体流动的 一股一股的， 那就是径流。同时呢，还可以减少这个绿地浇灌的用水 啊，达到这个消减这个降雨的径流的这个目的。 嗯 啊，针对这个大雨在渗和治的基础上，结合蓄静用排，充分发挥它的协同作用。 嗯， 蓄就是把这个超过这个吸收不了的水也给它蓄起来，就尤其是这雨水啊，最典型的这个蓄水设施的就建个调蓄池，建调蓄池。我们在这个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内的泾河啊，这个两岸就建了十万方的这个调蓄池。 嗯 啊。然后这个 这些调蓄池平时有水吗？ 平时没有水， 嗯、 啊，就是降雨以后把这个应该外排到本运河的水留在这个调蓄池。 那这些调蓄池都在哪儿啊？ 就是在地下、 哦、 啊，在地下，在河道的两岸、 嗯、 啊，在地下建这个调蓄池，等这个把经过简单处理以后呢，又从可以回补这个河道的水、 嗯、 啊，河道的景观的水，可以再一个呢浇灌一些绿地， 嗯 啊，这就是这个用的方面。排就是当时这个雨量过大，就是超过这个设计降雨量的时候，通过这个市政管网啊，包括还有这个泵站的提升啊，你靠它自排，它是排不到河道里的啊。然后这个通过泵站排水管网，然后排到河道啊，这就是渗治蓄净用排啊。以上呢就是这个海绵城市如何就是发挥它的这个通过六个字发挥它的作用啊，这是简单的理解。 海绵城市的这个。如何发挥它的这个作用的核心的这个六个字哈，嗯，今天邀请到了通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刘振峰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我们一起了解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4438WA 说，80年代初我们家住在毗邻西三环的平房里，一次晚上下大雨，由于下得比较急，水都进屋了，鞋都飘起来了，爱人又不在家，把我吓得够呛。红果说，2009年夏天我在重庆出差，晚上我们一行人去洪崖洞吃饭，出来的时候开始下上大雨了，就在过马路去停车场的路上，雨水都涨到膝盖了，身上全湿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记得都特别的这个清楚。海绵城市的建设应该说能够减少这种突然的降雨，它对于这个影响啊，咱们只能说减少，也不能说完全的这个杜绝啊，还要通过这个多方的这个措施。那么说到海绵城市的这个建设啊，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条件的限制，或者是说有一些原则是要遵循的，是吗？不是每一个城市都特别适合，所以现在是搞一些试点，是吧？ 对， 嗯，或者是试点城市，或者是试点地区，像通州就咱们北京的这个试点嘛，就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的限制或者要求呢？什么地方它适合来搞这个海绵城市建设呢？ 其实这个主持人提到这个什么城市可以搞海绵城市建设，就是按我们海绵城市建设的理念啊，所有的城市都适合根据不同的情况都可以搞海绵城市建设。 哦 啊，像这个南方这个雨水多， 嗯 啊，北方城市这个降雨量少啊，所以说南方的这个海绵城市它很重要一点啊，就解决它的洪涝的这个方面的问题， 嗯 啊，你像北方城市呢，这个降雨量少，但是降雨比较集中，像刚才提到的七下八上，就是降每年就是在这个集中点上，这个降雨，所以说我们要解决瞬时降雨对城市的安全的影响的问题， 嗯 啊，再有呢，就是像这个所有的城市一样啊，都是城市嘛，必须要有污水， 嗯 啊，老百姓生活的污水啊，这个污水那就要处理以后。再回用啊，咱们叫建设这个生态的循环的城市， 嗯 啊，但是这个所有的， 所以海绵城市那六个那几个字里头就有个净嘛，净化， 对，净就 是 净化啊，净化啊， 嗯， 让水再回用啊， 嗯， 再回用。所以说，在这不同的城市，它有不同的这个目标啊。像咱们一些老城区，它是过去是雨污河流的，就是雨水管道跟污水管道是一根管子里头的啊，它分不开啊，所以说这个直接排入这个河道或者下游就污染这个水体，所以说在这个在海绵城市里有一个建设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雨污分流，雨水跟污水分流，雨水可以这个排入河，但是污水你要进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你再排河啊，再排河啊，再有一些这个像改善这个人居环境的啊，就是像过去啊，咱们这个城市原生态的土地比较多，雨下进以后，基本上小雨都渗进土里了，啊，渗进土里。但是现在大城市呢，都是硬化率 比较高， 嗯 啊，降雨以后水通过这硬化直接它不入渗，直接排出来了，啊，像我们海绵城市这个透水的铺装，就可以把这个原生态，这跟原生态一样，把水先渗下去，然后这个多余的水在外排。啊，所以说不同城市有不同城市的特点。 说到这个不同城市特点，咱们就拿通州来举例子说吧。因为刚才您也说了，通州作为咱们北京的海边城市的试点，从2016年就已经开始建设了。那么现在是，就到现在也是4-5年的时间了哈，建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行，这个通州啊，我们是从2016年的4月份入选全国海绵城市试点，一共分了3步走，啊，这个第一步呢，就是在试点期，就是16年，原则是在19年到20年这个阶段，啊，这个在试点这几年期间呢，就是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领导下，在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啊，我们区这个海绵办，就是海绵办就设在区水务局，啊，认真组织落实实施，啊。紧紧围绕这个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这个一个建设目标，在黑臭水体的治理、机制水点的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嗯， 尤其是就是在我们这个通州区全面消除了黑臭水体，啊，通过源头的海绵改造，啊，过程管网的完善，末端淡水厂的建设和调蓄设施的完善，啊，河流质溢流质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北运河和运潮检核的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原来我们通州都是劣五类水，现在已经达到这个局部的已经达到这个四类水的指标，全面消除了黑臭，啊，再一个呢就是消除了这个机制水点，就是针对咱们这个试点区域内，还有全区范围内。开展了全区13座下凹桥区的泵站的提标改造，啊，像这个试点区内的芙蓉弄泵站，还有玉带河东大街的这个泵站，它都是在16年以后就是建设完成，运行了3个雨季未发生积水，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就是说车辆到那儿以后等一下，或者说这个有一些情况发生，根本就没有，这就是通过下凹池立交桥的提标改造，所以说。 想问一下，像这种泵站哈，您说，就是说建成之后就没有发生过积水，那平时不在雨季的时候，它就是需要检修啊，需要看嘛，因为这种电动的东西嘛，它肯定难免会出问题啊。 我们这个13座下凹桥这个泵站都是有人值守的这个泵站， 哦， 啊，有人值守的泵站，然后在这个降雨的时候啊，它是全员的这个上岗运行的，而且就是接到这个咱们有暴雨的这个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不同的预警有不同的值守的这个方案， 就得看着 值守的方案，不光是人值守，还根据这个气象的这个就是技术手段来监测，来监测，所以说我们这个对下凹桥泵站，因为也比较危险，比较危险， 是 啊，所以说这个在这个应急的这个保障上是一定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好，您继续 啊，像这个在一个恢复了这个生态系统，北运河跟运潮检核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个堤岸的生态属性，就是我们不是说纯硬化这个河道这个两岸，都是用一种生态的护坡啊，生态岸线比例超过90%。四是这个优化了水源的结构，试点区的雨水资源利用率和自然水的利用率分别达到了5.2%和100%。这个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咱们现在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嘛， 是 啊，在这一阶段的工作重心啊，主要是在。这个新建的，因为通州是这个副中心了嘛，有好些新建区域的海绵城市建设，我们坚持呢就是生态为本，遵循自然的循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对标国内外的先进的理念、技术和标准，而且我们已经编制完成了城市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这是从2019年到2022年，这个方案呢，我们区政府都已经审议通过啊，我们这个区政府正在落实，就是指导城市副中心范围内近3年的所有的这个海绵城市建设的落地和实施。目前呢，我们已经正在依据这个实施方案稳步推进，这个是在明年底前实现 35%的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海绵城市的建设要求。 嗯， 按照通州区“十四五”水务规划的要求，在“十四五”的末期啊，要达到这个50%的建成区的海绵城市达标。 嗯 啊，第三步走呢，就是在展望就是15-50期， 就是五年以后了。 五年以后啊，在这阶段的工作的重心呢，就是通州因为是老城区啊，有一部分老城区啊，集中在老城的改造。还有一些新建区域的这个目标的管控啊，以源头减排加上过程控制和综合治理这三个这个原则，针对实际的问题和规划啊定位的需求啊，协调上下游左右岸啊绿与灰等设施的关系，对水安全、水环境、水资源、水生态、水文化的整个工程体系进行统筹优化。到15末，我们的80%的城市建成区要达到海绵城市的这个标准。 嗯 啊，力争呢将副中心打造成为低碳高效的这个绿色城市、蓝绿交织的森林城市、自然生态的海绵城市和智能融合的智慧城市。 嗯， 相信啊，就是我们我也是作为一个通州人啊，相信就是在这样一个绿色、自然、和谐、生态、文明的居住环境中，海绵城市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让我们的这个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得到巨大的提升。 嗯 啊，这就是我们的初心和这个愿景，这就是三步走的这个 三步走。从2016年这个通州入选北京的这个第二批国家海绵城市建设的这个试点哈，然后这个一直到这个十四五时期的这个规划，以及在14-50期、15-50期哈，都有不同的这个规划。那么有了不同的规划，它就有一些重点的工作，因为不同城市，刚才您也说了，特点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在建设海滨城市的过程当中呢，所要采取的一些这个措施和方式方法也都是不一样的。那咱们通州，咱们副中心，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时候，重点的工作是在哪些方面呢？ 我们这个副中心啊，重点的工作就是第一个，就是通过这个几年的海绵城市的建设试点的探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套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北京特色的，就是北京就是北方城市的海绵城市的一个建设的一个这个经验。这个模式呢，包括这个首先是体制机制啊，顶层设计，这个标准规范。啊，管控的模式，还有新技术、新产品的推广应用，这些成功经验为解决城市的涉水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新思路啊，使海绵城市呢建设也深入人心，融入城市的发展啊，在各级的海绵城市建设中发挥了一个引领的这个作用啊，就是作为我们通州区，首先呢，我们是区里头啊，成立了这个海绵城市的领导小组，这是区长、啊、这亲自这个挂帅。啊，由区里的主责部门，就是像规划呀、住建呀、发改呀、园林呀、这个城建各个部门这些单位组成。因为一个城市离不开各个部门的这个支持，你不是一个靠一个水务局就能把海绵城市能干下去的啊。而且我们发布了通州区海绵城市建设试点的管理办法，制定了从设计到建设到巡检到运维各个环节的一个管理制度。这个搞海绵城市啊，就是规划引领啊，规划引领，因为副中心控规都是国务院批复的啊，这作为一个通州作为一个算是一个地级市吧啊，作为国务院批复的规划，过去以前是没有先例的。这个我们啊，这个区里头、啊、先后编制了这个北京这个海绵城市试点区的专项规划啊，行政办公区的啊，这个当市政府所在地行政办公区的。专项规划啊，通州区全域的906平方的海绵城市专项规划，还有这个刚才我提到的城市副中心这个海绵城市建设3年的这个实施方案啊，这个就是干所有的事儿，就是规划引领，你先有计划，再有方案啊，然后才能落实， 嗯 啊，才能落实。然后我们在那个已有的就是相关的过去的一些技术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试点区的海绵城市建设。印发了这个通州区的海绵城市这个评价导则、建设技术导则等8项的技术标准，涵盖了从规划、设计、施工、验收的各个环节，填补了一些设计方法、技术参数、验收标准的空白，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阵雨雷雨经常出没，而在城市副中心，雨水能够瞬间渗透到地下，积水内涝都是不存在的。城市副中心的百姓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海绵城市的成效。作为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通州区水务局制定了副中心防洪排涝的整体方案。海绵效应是如何发挥着作用？节约的水又用在了哪些地方呢？今天我们一起带您了解副中心的海绵城市建设，为您邀请到直播间做客的嘉宾是通州区水务局副局长刘振峰。那么阿俊说了，说我对于下雨的印象很深的是80年代有一年夏天的晚上，大雨下的呀，把鼓楼前的马路都给淹了，雨水淹过了马路牙子，路东桂乡村38店门口的西瓜都飘到了马路上，大家还都特别的好，路过的人都帮着把西瓜重新放回到食品店的门前，可见那个雨水也是这个产生了这个积水了哈，刘局长 是， 所以你看摆在门口的西瓜都飘起来了，尤其是在这个下大雨的时候，刚才其实这个刘局长前面一开始就说了，这样这种突然的大雨呢，这个海绵城市它只能发挥一部分的作用，其实还要就是更多的是多方来配合，把这个灾害的损失减到最低哈。另外这个雨天呢，其实也有一些大家特别要注意到的一些叫什么防灾的一些措施，安全的措施，一会儿我们请您来接着说好吧。 好， 我们先顺着刚才您跟我们说到的关于海绵城市通州建设，咱们副中心建设海绵城市哈，这有一些这个重点的这个工作，刚才说到了制定了很多的这种条例，另外呢也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是吧？ 对， 嗯， 这个副中心啊，这个在北京的东南部，过去上历史就是九河下梢，就是北京城区的这个降雨的水要通过通州我外排，主要呢就通过这个北运河啊，北运河就是每年90%以上的北京的雨水都要通过这个北运河，然后排到下游的这个入海河啊，所以说呢这个雨水这个自排困难，再一个还要承接上游的客水，像朝阳啊、昌平啊，从温榆河入北运河的水，上城区的通过梁二河入北运河的水，所以说我们通州区的防洪压力，这个承接客水防洪压力是比较大的，由此呢，就是我们在海绵城市中啊，因为也包括这个防洪的这个问题，在通过海绵城市的建设呢。一个是这个减少这个径流进入这个河道，再有一个呢，构建一个通州堰的分洪体系啊。这个堰就是咱们都去过这个都江堰，堰不是就分水吗？一部分分入闽江，一部分分入这个金沙江，它是分水的，像这个我们在通州这个防洪体系的建设，就是采用了堰这种理念，这叫上蓄中枢下排，一共是六个字。上蓄呢，就是在这个通州的上游啊，像建设市里头建那个温榆河的这个湿地公园啊，我们建设的宋庄蓄水洪区这个一期二期，把上游的水在这个建几个蓄水洪区，包括一些小的这个坑塘，先给它蓄起来，减少上游的洪水对通州的这个来水的量。第二个呢，这个中枢啊，就是对北运河的河道进行这个治理 啊，原来的本河的这个河道的断面啊，就是主河槽是80米，现在我们扩到140米，到这个300米之间，就是根据不同的地块啊，把河道这个给它打通，啊，给它打通，然后增加它排水的这个顺畅的量啊，这是下排，这是排水的这个通道啊。这个中枢呢，我们就是建立了两条从北运河向潮白河的分洪的通道啊。一个是我们现在建成的这个运潮减河，就是从北运河的水分洪到这个潮白河啊，还要建设一条从这个温榆河分到潮白河的一条水道啊，就是把往本来是应该到副中心来的水啊，这把水量减少，就是这个分到潮白河里去啊，就是不通过通州的这个城区啊，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副中心的安全。我们的现在的防洪标准，过去通州是50年一遇，现在已经达到100年一遇。哎，百年一遇的防洪标准 已经提高了，这个标准 已经提高了啊！这而且这些这个刨出这个温潮减河啊，正在启动前期的这个规划手续，马上就要实施啊，在“14五”之期间肯定能够完成啊。然后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本河的治理已经全部完成了，全部完成。 这个是等于是从这个大面上对于这个海绵城市的这个建设，咱们做了哪些这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哈？刚才刘局长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说，大家肯定就是看到的，到底对于我身边的积水是怎么处理的，有没有作用，是吧？以前说到暴雨天气，最头疼就是出行难了，确实最近几天这暴雨大家也看到了，就又瞬间的暴雨，确实是造成了地面上这个水流成河，有淹到这个小腿啊，或者淹得更深的都有。那么现在呢，我们也了解到通州的不少居民就表示啊，这个积水少了，路面排水通畅了，景色也美了。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副中心这边哈，还做了这个海绵城市，刚才说有了这么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那肯定还有一些针对小区啊，或者是针对住在这个城市里的朋友们就很细致的做法，到底有哪些措施能让这个积水在这个雨天能够稍微比较快一点的速度消除它吧。 好，一个是就是针对老百姓关心的，首先一个是小区啊，在小区里头啊，我们有主要几个做法。第一个呢，就是人行步道啊，透水铺装，透水铺装啊，用这个新材料、新工艺啊，这个让老百姓啊，就是走道，它是不是那种就趟着水走啊，或者是。现在我们能做到让它踩着这个踩不到水啊，踩不到水啊，包括一些人行的透水铺装啊，停车场的透水铺装啊，还有一些这个下凹式绿地的自身的渗透和过滤。 它透水铺装是指这个砖它能够渗水是吧？ 一个是砖能够渗水，在砖的下边还有一层结构层啊，砖能够渗到结构层，在结构层的边上挡有一个这个管道啊，这个水直接就入咱们的雨水的这个管网了，过去呢是直接就渗那，就是原地消纳啊，现在等于 是原地消纳，它就会汪起来 啊，就会汪起来的 水一多它就 啊，您就是土啊，您这一块土地，您给它水倒多了，它也会成泥啊，成坑是吧？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把水让它引导它该去的地方。 这是小区和这个城市道路铺装这个透水砖。 透水砖，我们都有强制的这个标准。你只要这个开发的区域，你的透水铺装率必须要高于70%啊，必须高于70%。 因为铺这个成本比较高哈。 成本跟传统的来讲，增加不了什么这个价格。 哦，是。 主要是你必须让它规划以后让它执行。啊，像一些开发商，你必须得给我这个从当政府制定的政策层面，让他去执行这个政策。第二个呢是用这个治的手段，延缓雨水的排放，就是利用一些下凹式的 滞留的治， 下凹式绿地、雨水花园等这个滞留的设施，让雨水啊就是留在这个其中。这有一个什么？一个是补充的土壤的含水量。第二个呢，减少绿地浇灌的这个费用。你绿地浇灌，你也要这用水，你也要花钱的啊。再一个呢，北京水资源本身就紧张，你天上给你下来的雨你不用，你非得要用管道里的自来水管网的水，那 不能够啊。 对，那不能够。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些有条件的小区啊，利用建设一些调蓄池啊，将超出这个滞留的雨水进行储蓄、储存，并加以回用。啊，这水就是存在建个调蓄池，把这个雨水啊，经过处理以后的雨水进调蓄池，然后它可以这个回用，又像一些绿化呀、 道路的冲洗呀、啊，啊，就是这些都可以回用的。 嗯 啊，当过这说下大雨的时候，超标准的这个降雨的时候、 嗯、 啊，就通过这个咱们的排水设施，这个排到市政管网，通过这个泵站提升排到这个河道啊。但是我这一算总账，你总共下了一定量的雨，这个用了一部分啊，蓄了一部分，外排的就减少了，所以说减少了对河道的 压力、哦、 河道的压力、 嗯、 啊，河道的压力、 嗯、 啊，这个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涝的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副中心海绵城市建设里头，完成了118项的工程项目啊，包括这个41个公共建筑和小区，7所学校啊，10处的公园广场啊，11条道路啊，并且完成了30多项像区域性的啊防洪排涝的这个水污染治理的工程。 嗯， 我们按照这个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的总体要求，让许多小区啊，不仅让雨天看海成为过去，更让居民呢更享受一个高品质的生活。 嗯 啊。 那么刚才您也一再的提到海绵城市建设，咱们把水吸进去之后也不是都把它都排掉了，因为毕竟咱们不说中国了，整个地球实际上对于这个水资源都是非常的这个珍惜的哈。 嗯、 那么尤其在城市，现在这个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是很严重，咱们北京是一个很严重缺水的城市。那么在提升这个城市排水系统的时候，就优先要考虑要把这个有限的雨水咱们先要把它留下来，是吧？ 是。 那么留下来要好好的怎么用好、嗯、这个咱们也是有一套这个规划体系的哈。 是。 嗯 嗯，这个实际上啊，就是北京啊，因为是毕竟首都，它对雨洪的利用啊早就开展了啊，就是降雨以后，这个当时是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打几眼井啊，把那水回灌到地下井里头。 是 啊。啊，但是当时呢城市开发并没有那么厉害，降雨呢也没有那么大的污染啊，但是随着现代城市的进展呢，降雨掺杂的一些污染物，它如果说要回灌到这个地下，它肯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啊，所以说呢，就是通过这个探索啊，就是必须要把水净化以后才能再回灌啊。像我们这个海绵城市呢，就是按照我们编制的这个通州专项的这个规划，这个规划提出了要统筹利用雨水跟再生水，双向解决这个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啊，就是制定的雨水资源利用率不小于3%。 嗯， 因为那降雨的面积比较大，你真的给它收集起来，说降1000立方的水，你就要利用1000立方，这是不现实的。 对 啊，不，这是不现实。所以说，我们的按照这个国标啊，我们雨水利用率不小于3%。 嗯， 具体来说呢，就是所有的硬化面积，你超过这个2000平的新建项目，要求就是每1000平方米，你的硬化面积要配建不小于30立方的调蓄的调蓄池。 嗯， 就是你这1000平方米的面积，你要有一个30方的这个调蓄池，可以储存雨水的，让它来利用啊。这就跟一个雨水桶的这个概念，就是强制的标准，这是我们地方的这个强制标准，可以是地下的这个调蓄池，也可以是一些地表的景观湖啊，这样的东西，利用这些设施收集的雨水进行回用，而且替代这个清水，就是脏自来水这个功能，就在我们试点区的这个调蓄的量啊，我们统计一下，一共是12万方啊，相当于63个这个标准游泳池。 嗯， 收集的雨水主要用来灌溉绿地跟道路的浇洒啊。这个我提到的这个我们的国家标准啊，这个雨水利用率是3%，但是在试点区我们可以达到5%。 嗯 啊， 那节约下来这些水都用到哪儿了呢？除了刚才您说的浇灌绿地之外， 浇灌绿地还有一些这个河道的补水景观啊。 哦，河道的补水还有 水，还有一个道路的浇洒。北京的这个环保的压力比较大，大气每天都播那叫什么颗粒物啊，这个播这个水呢，这个喷洒的道路可以降尘。 就刚才说是空气质量的这个预报，我们节目前面也有。 是啊，这我们就可以降尘，就通过这些回用的雨水， 就洒水，就洒的就是这些回用的，是吧？ 对，而且我们有开发了这个试点一些新技术，像这个收集的雨水还可以用来洗车啊，洗车然后再回用。这都是我们在这个海绵城试点里头跟一些新技术、新产品的对接。 好，那么我们 继续来说一下关于这个海绵城市的建设。刚才呢也跟我们说到了通州呢咱们城市副中心啊，在这个海绵城市的建设方面，做的很多的这个工作。那么现在有一些，就是现在是取得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成果呢？有一些什么样经验可以跟我们来分享？ 行，也谈不到什么经验，就是我们这个通过这个摸索呀，这个具体的实施啊，有一些这个好的东西，总结一些好的东西啊。主要就是第一个就是搞海绵城市。还是要规划引领，啊，试点带动， 嗯， 点面结合，分区试策，科学推进的总体思路，这个要把握问题与目标的双向的导向啊。这主要是什么呀？就是新建区，刚才我提到新建区，你必须要把海绵的规划放在前头，按规划实施，目标基本就可以达成了啊。但是对于一些老旧的城区。那你就要分析它的问题了，它是内涝的问题，它是还是雨污分流的问题，河流的问题，然后给它分流啊，还是一个就是一些它水体黑臭的问题啊，怎么治理啊？还有一些像其他的也这个像像学校，你就可以推广一些这在这个区域这个海绵城市的这个雨水的利用，让它见点成效的这个问题， 嗯 啊。包括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有因为有公共建筑，小区的这个有这个物业的这个方面的因素，还有一些谁的产权的这个因素啊，我们呢就是区里啊，通过成立这个海绵建设领导小组这个办公室，然后这个推行这个海绵城市管理的这个办法，实行这个新建项目的两审一验，审你的设计方案，审你的这个施工图，最后我验收你达不达标啊，这是两审一验的制度，形成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的体制机制。 嗯， 同时呢，毕竟试点我们聘请了由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组成的。啊，就是一些这个海绵型这个专门干海绵型企业的一些组成的技术服务团队，提供全方位的技术咨询服务，丰富资本运作的这个模式，从而形成了主要是政府主导、有效管控、多要素资本参与、全过程技术服务的创新混合型的这么一种管理模式。另外呢，就是在一些已有的。也就是咱们国家跟北京市出台的一些雨水相关的规范的标准基础上，单独印发了我们的八项的标准，啊，同时呢，运用这个物联网、大数据还有可视化的手段，建立这信息化的监控系统，啊，实现了全要素的实时监控。 嗯， 第二个呢，我们就是在副中心啊，打造样板工程，要引领啊，包括一些打造一些这个像小区类的。我们打造一些这个重点的这个小区啊，像公建类的，我们打造一些重点的这个这样通州图书馆，像一些学校类的，我们打造什么附中小学、这个北京小学啊，像这个办公区里头，我们打造这个行政办公区竞合啊，这个工程啊，竞合工程就是在一个点上，让别的区里的其他部门，你看这个工程你是怎么干的，你下一步是怎么可遵循啊？从设计到施工，再到后期的运维管理啊，包括一些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举一个例子，像小区里头，我们这个当时搞的一个这个雨水花园，就是好些鹅卵石。比较好看，就是摆在小区里头，然后鹅卵石也是作为一种绿料渗透。后来小区居民跟我们反映说，你个不能摆这个石头，您换点别的吧，让孩子拿不到的。孩子拿着石头，他互相乱拽，都给拽伤了。所以说，我们这就是一种，就是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遇到这些问题啊，需要一些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像经验跟这个谈不到，我们只能把问题。提炼起来，让以后这个不发生，我认为这就是达到我们试点的这个目的了。 嗯啊，好，最后再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雨天的这个安全问题吧，因为不管是这个721的暴雨，还是前一段时间郑州的这个大雨，在这样的突降的这个暴雨面前，大家还是要加强这个安全防范的这个意识。您最后给大家再提示一下。 行，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在雨天，尤其在这个极端降雨的天气情况下，第一。你一定要注重这个信息的接收，信息就是天气预报啊，天气预报。现在当天气预报已经精确到小时了， 嗯 啊，天气预报的每天出行必须要听 啊。第二个呢，要有自身的这个防护的意识啊，危险的地方不能去。下雨天您就别上山区了，您就别上一些危险的地方去了啊。第三个呢，这个我们政府就是安全的提示也是不断的在完善啊，包括应急的这个机制，我们在这就是作为这个政府层面上应急的机制、保障的机制，我们都是要完善的。自我的安全防范的意识。 还有一点就是，尤其是最近这个下凹式立交桥嘛，现在它的这个危险性，有的时候你可能琢磨不到，所以尤其开车的朋友经过的话，刚才您也跟我们说到，说这个水如果迅速上涨的话，大家其实要有一定的这个防范意识，是吧？ 对，像那车内要有必备的一些，就是破窗器，破窗器。再有一个呢，一些这个必要的叫喊滑器之类的，就是能够让别人听得到啊，能够救援你的这么一些东西，是说弄个小旗子是这样的啊。 还有就是这个水如果上涨的迅速的话，就是咱们雨天本身开车就要开得慢，如果水上涨迅速的话，就要停下来观望一下，真的是不能贸然的这个前行哈。 对， 这些安全意识大家还是要常记心头。那么今天呢，相信通过刘局长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说的这些内容，大家对于咱们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海绵城市建设也有了一定的了解。海绵城市建设在解决积水内涝的同时呢，也能储存雨水，解决城市的缺水问题，在改善下雨天老百姓出行困难的同时，也改善了水源结构。所以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刘振峰刘局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这些内容，同时呢也对雨天的这个出行做了一些安全的这个提示。谢谢您。 你看那青青的山，蕴含着生机勃勃，你看那绿绿的水，流淌着悠扬的歌。你看那蓝蓝的天空，荡漾着白云朵朵。你看那四季花海，绽放着满园春色。 幸福，这就是爱的天堂。